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昨天我伟哥还有我们特约南方周末的记者傅建峰啊，通过这个视讯连线跟咱们谈最近这是个新闻热点呢。当然希望不要像很多事儿一样啊，热一阵儿又凉下去又无声无息了。这次呢起源于是甘肃渭源县代课老师的这个生存现状，那么几百个老师一个月工资40块钱拿了20年，这事儿啊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最早是他们这个县委有个副书记李迎新写的一个报告，人家说是这个上书教育部嘛，然后甘肃日报登出来，然后这几天我看这个很多网友啊都是在这儿慷慨声援啊，而且大家都特别担心，就说是西北地区的这种现状，有的那个村里啊所谓的一个小学就一个老师还是代课老师，这个老师已经是被生活折磨的体弱多病，自己本身家庭的担子就一大堆，甚至那可怜的一点工资有的老师都停发了，对对，而且现在有的说是这种代课老师啊他还面临着被清退，因为按照咱们过去的这个一刀切政策说咱们要把这个民办教师不要了，咱们要都改公办教师，可是问题在于呢很多西北那个地方他穷啊，你请不到这个公办的老师啊，而且就是你人家现在还有人讲了，说是即便将来代课老师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你也不能忘恩负义吧，你也不能卸磨杀驴吧，这么多年是这些人在支撑着农村最穷的地方最低级的这个最启蒙的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多少孩子成文盲了呀，是吧？ 对，而且这个就是教育呢，从农村出来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但是他的启蒙教育是在村里，然后他上中学呢，肯定在乡里，上高中呢，可能在县里，上大学呢，可能到了北京、上海，但是这种人，大多数，我估计几乎99%的人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个县里都回不去啊，你更何况去乡里村里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一代一代往外走呢，那原来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枯竭，文化越来越枯竭，那么这种大的协调靠谁协调呢？你靠县里不行，你要靠国家。你比方说美国和日本在教育经费的协调方面主要是联邦政府，就是国家政府啊，和省一级的政府来协调，就这种政府协调教育经费呢要占到整个经费的支出50%。 没错，现在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是过去你要说靠县财政给这些老师们发工资， 对， 那西北地区呢好多县本身就靠国家补贴呢， 是 啊，他哪付得起啊，所以只能是欠着，是吧？所以现在就有人提出，是不是由省级政府甚至于这个将来中央的这个财政预算来给这个老师发工资，你到县里呢比如说可以负责一些校舍建设，它距离比较近也容易监督， 对， 现在有的教授就提出这种教育改革的这种方案嘛，是吧？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个节目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功能，我觉得还是像其他媒体包括这个傅建峰这样的记者啊，我们这个跟着他们造势，让大家多多的把目光啊看到这些这么贫穷的情况下仍然还坚持教育咱们孩子的这些代课教师们。所以说这个新浪网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点视频，来自大西北的这个谢玉新老师、李晓峰老师，他们来到了北京，在新浪网聊天当中讲他们的这个生活现状，我们可以再看看他们。 我觉得我能不能告诉大家，这个40块钱一个月怎么分配？ 这40块钱，主要儿子读书，主要是跟这个亲戚朋友、寄贷的，还有这个银行借的。这40块钱拿在家里的这个生活，一部分呢让孩子，给孩子，就像孩子没读读大学，当然40块钱不够用了。没读大学的时候给他一些买菜钱，还有家里边这个不是你家电嘛。 那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去上访啊，或者是找一些机会，你们去报道一下？ 我当时也想过，我给我们县的领导都写过信，但是他们都知道的时候，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咱们到县上去找副县长，我找的时候他说：“小峰，你这事我知道。如果说你这个 个需要解决也是破格，就是如何去跟对面来商量看怎么解决，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就是我教书的精神。就是打破政府对我工作的信任，对我成绩的肯定，授予信心，希望工程院一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代理，1996年9月。 你看这老师啊，这个为这个一个荣誉，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的工资，坚持这么些年，自己欠20000块钱的债，就这个谢玉新老师，孩子上大学了，他供不起啊。 对， 这，但是呢，说起这个来，所以他就让我想起啊，我们这个南方周末报道里这么一个内容，还有一位李建新老师，县镇两级优秀教师，墙上挂满了奖状啊。但是这个老师啊，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大学的他的一些学生的谢师宴，他自己穷得叮当响吧，但他有个习惯，每个学生考上大学了，他送5块钱，给5块钱表示心意。他说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呀，我举杯祝福他，他深深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朱艳霞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着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这老师说呀，可是这李建新老师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咱们现在请这个傅建峰啊，建峰， 哎你好， 哎 文涛， 你来给我们讲讲你接触到的，我想听听这个李建新老师他现在的这个生活困难的情况怎么样？ 嗯，李建新老师就是说他们家里是应该是挺困难的，因为两个孩子都在读中学，并且他的有一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就读书非常好，是曾经考过那个化学中学化学竞赛的甘肃区第一名一等奖，然后的话很有读大学的希望，但是他告诉我他很矛盾，他说一方面他非常想让儿子读大学，想让他考研究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家里没钱，他说到时候儿子真的上了大学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家里怎么办呢。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就是说也是眼泪汪汪的，我看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儿子现在生活费多少呢？他说是一个星期6块钱。这6块钱怎么花呢？就是说他买3块钱的煤油，然后的话1块钱的零花钱，然后另外2块钱呢，就是说是每星期他要回来一趟嘛，就要来拿米啊，还有一些蔬菜啊，然后的话这是2块钱是雷区的出费，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你像这些代课老师哈，他们单靠这点工资不能谋生，就是他一边要负责教学，是不是另一边他还要进行跟其他农民一样的劳动？ 他还要下地劳动。对对，他要下地劳动，并且他们的对课老师的那个家属特别辛苦，就是说像李建新老师的他的妻子身上有病，但是他还得去负担家里面很重的那个农活，好像家里面有30亩地吧，然后的话也是下雨的时候也要去挖草药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如果忙过来还有一点时间的话，那他们就会去那个他老婆啊就会去那个摘棉花什么之类，就到新疆那边去摘棉花能够赚点钱，所以就是说李建新老师他心里面很感到负疚。他说我对不起我老婆，他说这别人的家里面是男人养女人，只有我们的家里面是女人养男人，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受的。 我在你报道里就看到，就他这个李建新老师一双儿女啊，唯一的买过衣服，5岁的时候花5块钱给女儿买过一条裙子，儿子6岁的时候花3块钱给儿子买过一顶军帽，十几年没再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希望工程捐的那些旧衣服。 对对对， 而且那个建峰记者讲到这个老婆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西北地区他说是有个风俗，你这个聘金呢，你要娶老婆， 对， 得1-2万块钱、是吧？ 要交聘金， 这是不是好多这个民办教师，这30-40岁就因为这个交不起这个钱，他就娶不上媳妇儿啊？ 对对，就是有一部分中青年的民办教师，就因为就是说他交不起这个聘金啊，所以他们有一些介绍了对象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娶老婆。比如说有一个在那个渭源县北寨镇张家堡村的一个老师叫刘炳章，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获过好多的奖。但是他是一个对口老师，他每个月40块钱的工资，他没有办法娶老婆。有一次他说，人家给他介绍对象，然后那个就是说，后来女方听说，哎，你只有一个月40块钱，他说以后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来养你啊？就一句话把他刺激的不行了。但是就这样一个老师啊，就他下课的时候看他很木讷的，他上课的时候就像换了人一个人一样，就是精神幻化。下课的时候他跟我聊的时候，他精神有点萎靡，他很那种很悲观的，有点点悲观的那种。但是一上课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精神幻化，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有点感觉到，就是说像那个小李飞刀里面那个小李啊，就是说他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个酒鬼，但是他一拿着剑的时候就神剑合一啊。我当时就感觉到，就是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超越一般的、一般之上的一些东西。 你在他们身上，你觉得是有那种对村里孩子的责任感呢，还是说是真的有一种人民教师啊，什么教书育人的那种荣誉感吗？还是什么精神？ 我觉得倒也不能简单来说他们一定有这种精神还是没有，就是一个是因为这种长期在学校里面，他可能这个东西人都是这样的，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对环境里面的人他有一种很深切的感情，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像刘炳章老师，他也盼望能够转正，所以他现在教学特别努力，因为他觉得还有希望，他觉得我已经教了那么多年了，如果我还没有办法转为这个正式老师的话，那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他还拼命去读大专，他现在有大专文凭，还考了教师资格证，然后他因为这些东西他已经借了好几千块钱了，借了4-5千块钱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职嘛，如果你转不了正的话，你花这些钱你现在都欠钱了，那你到时候你要几十年都还不清啊。他说没有办法，我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么一个希望。所以这里面它有精神性的东西，也是有一些现实的压力在里面。 那为什么不能转正？咱们广告之后啊，接着请这个建锋记者谈谈。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他这问题啊，就说一个代课老师能是村里最穷的人，你说他是什么能支撑他十几年二十年就这么教育呢？这个我就是很多他们咱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啊，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啊，我说句过头话，我有一个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当然这大概是不是广泛地区发生的事儿，是咱们一部分地区发生的事儿。可是一个民族啊，如果老师，特别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是这个民族最穷的人的话，这个民族啊，嗨，就没法说。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伟哥，你刚才听了这么多，有什么要跟这个建锋记者交流的吗？ 我就想问问啊，就是说这像这个西北地区这么穷，那么就是当地人，就是老百姓又很尊重教育，但是你认为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才能够改善这个基本情况呢？就教育的基本情况。 来，建锋， 伟哥你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从根本上的来说的话，还是要给算这个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整个投资体制的，就是说他这个制度安排的东西，这是根本性的。 对， 因为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像那些贫困地方，他们政府他们的财政没有办法来完全的支付，就是说这些教育的经费吧，就包括那个代课老师的工资，他只能压到这么低。那所以就是说改善这个投资体制，这个投资体制实际上刚才文涛已经说过了，就是可能是现在国外的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也是国家直接来给老师发工资，这样我觉得可能比较妥当。然后在这种大的这个制度安排改善的情况之下，来具体解决代课老师的问题就会比较简单。 好像这个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他提出的办法也是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感同身受的，有戚夫之痛， 所以他是从完全就这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角度来提的。但我觉得他这个角度应该说是没问题，是非常有道理。因为现在西部的这种遭遇的这种困境啊，已经说明就是说我们原有的这种投资体制啊，就是出了问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要与国家的这个投资或者省的这个投资，特别是对于教师工资这一块啊，用这种方式来拨。然后的话，具体教育设施啊这一块的话，可以由地方财政来出，也便于监督。这样的这个投资体系啊，可能要比现在的就是说这个老的这个方式啊，会更加合理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代课老师哈，我想有个问题请教你，就像刚才谈到他们为什么不能转正，再一者说呢，就说是不是按照现在的政策他们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他们退出了 这个倒 谁能来接班？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第一是他那个心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政策确实当时限定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心态并不是说国家真的要把你完全清理掉，真的就是这些代课老师不能转。实际上好多地方是可以转的，比如说东部是可以，东部好多代课老师已经转了，到后来也慢慢转成这个公办老师了。因为他们的财政有这个能力，让这个代课老师的这个编制啊容纳到这个政府的预算里面。但是西部就不行了，西部他钱太少了，他你想想看，就是说请一个代课老师，要请一个公办老师所要花的钱啊，可能就是说20个代课老师甚至30个代课老师他都能请。因为代课老师的钱要比公办老师少1/10，甚至是只有公办老师的30分之一，这个就成这一个财政的原因，是那个西部好多地方他不愿把代课老师转正的一个原因。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刚才说到的，如果这个投资体制改变的话，那这个跟地方政府没有关系了，由国家来付钱了，那他就可以把它转过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到是一个宏观的制度安排要改善。还有呢，就是说这具体代课老师转正的这一块啊，可以通过考核的方式让一部分优秀的代课老师转为公办老师，转为那个公办老师。但是这个现在国家没有直接转为的这个政策呢，所以教育部刚好就是说这我们报道出来之后的一个星期，教育部的那个有一个部长叫做副部长叫做张新生，他在那个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实行那个教师招聘制，通过招聘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来让把好的这个老师吸纳进来，然后把那个差的这个老师清退掉。因为有些这个老师确实素质有问题吧，因为有好多这个老师我了解的是小学毕业的这种都有，这样的话确实会影响农村的这个基础教育。 是，但是现在问题是，现在问题是在于，可能看来有的特别穷的村里，你连个中学毕业生的老师还没有呢，你说他水平不高，你留都留不住他呢。 对，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因为一些穷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谈到过的，像那个李晓峰老师啊的这么一些村庄穷的地方啊，好多公办老师他不愿意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就是说让代课老师来顶着。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些代课老师给他进行一个是进行良好的培训，另外一个是通过招聘进来之后啊，如果有国家给他们发一个相对高点的钱，就是说他这个钱可能要低于正式的公办老师，但是他又不至于那么低，就是说有让他那个安职论价吧，就如果能够达到这一个，那就会好一些。然后这些人他又是就园林那里面教书的，又不会把他们清退掉，然后通过培训又可以提高他们教育水平，然后的话通过国家给他们发工资又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转型是吧，可以来比较温和的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这两天倒是也看到，看来有一些方案似乎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希望。这个社会各界啊，从中央到地方似乎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在这个记者的采访中啊，我脑子里留下一个画面，就在西北地区这个山村里啊，到冬天冷得连教室都待不下去了，一个穷老师和几十个学生就围到老师住的房子里，小一点的一年级的学生呢，可能裹着老师的棉被生着柴火在那上课，吃着什么土豆糊糊，就是你看中国的这种西北乡村教育，它留在我脑子里是那么一个。其实我希望这些孩子将来要是能考上大学啊， 真是不能忘了这个画面，不能忘了这个老师，水平高低是一回事儿，但这个代课老师啊，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无多少农村孩子启的蒙啊，你想想。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这个建锋记者哈，其实呢有件事说起来吧，也得说这个渭源县的很多老师他是不幸但也是万幸，因为他碰到了记者，因为他碰到了一个肯给教育部上书跟媒体上书的这么个副书记，所以呢社会各界我看到也有人给他们捐钱，也有人捐教具。但是我很有感触，这个要不说现在说不平衡啊，西北地区60万的这个代课老师，没难道记者都能碰见他们吗？我不知道作为记者本人你有什么感触。 就文涛，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是因为首先是有那么一个好书记，就是说他很偶然的就是说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呢我又是很偶然的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然后才会去调查。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情况这事故非常的普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多这种东西，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好的信息体制啊，就是说能够把各个地方的各种情况要能够有效的来反馈，包括就是说有更多的媒体如果来介入来关注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还有我觉得特别根本上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制度安排要改善，就是包括现在这种城乡差别啊、东西差别所等等固有的这种体制，才是根本性的造成了教育上的这种义务教育上的不平衡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体制只有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改善，然后的话这些具体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些人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命运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